每年我哋粵語部喺秋季嘅時候，都會同英文部同埋國語部係同步講一樣嘅書本。其中兩部全教會都講嘅書本就係羅馬書同埋耶利米哀歌。嗱，幾個禮拜前我哋係完成咗一個簡短嘅羅馬書嘅系列。嗱，今日開始我哋係要講耶利米哀歌。其實耶利米哀歌在我們粵語堂的主日學是講過很多次，我記得去年年尾才剛剛講過，但是講道系列呢，我相信我們粵語堂是第一次講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一部很少人讀的聖經裡面的書。今年其實是很奇怪，我們粵語堂是講了兩部很少人讀的書在聖經裡面，一部就是雅歌，一部就是哀歌。雅歌为什么这么少人读？我们说雅歌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很多的解经家都解错了，是用寓意用灵意来到解经。我们说雅歌其实是应该用字面来到解释。其实雅歌不难明白，是神给夫妻给婚姻的一部手册。那哀歌呢，为什么这么少人读？哀歌是讲到苦难，我们都不喜欢是接触苦难，我们都是喜欢开心的东西，避开苦难。我认识有很多的姊妹，他们逢亲读一部书或者看电视片集，都 fast forward 先去看下个结尾，看下是不是喜剧，看下是不是悲剧。喜剧我就看，悲剧我就不看。所以这个就是原因，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少人读哀歌。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么少人读哀歌，就是哀歌里面的苦难始终都没有被解除到。我们见到另一部有关苦难的书是约伯记。在约伯记里面，虽然约伯是经历苦难，但是最后神都是完全的补偿他，他得到的东西是比他在苦难之前更加的多。耶利米哀歌呢，始终神好像是没有回答以色列人的祷告。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约伯记是个人的苦难，我们都能够是跟这部约伯记是有共鸣，比个人的苦难，我们的苦难我们说就是好像约伯的苦难一样。但是耶利米哀歌呢，是一部集体，是一部民族的苦难，我们很难好像扯得上关系。美国这么强盛，有牌都未亡国啦，是吧？所以我们觉得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一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耶利米哀歌是一部很实用的一部书。神透过耶利米哀歌是教我们在个人当中怎样能够是一步一步从忧郁黑暗当中能够是行出来。我们先看看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在述书里面是没有话给我们听边个是作者，但是从耶利米哀歌的内证或者是外证，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个作者就是耶利米先知。有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说内证俾我哋知道係耶利米先知。第一，耶利米先知係被譽為哭泣嘅先知。耶利米書嘅九章一節，有邊個比耶利米更適合嚟到寫哀歌？佢就係哭泣嘅先知。第二點就係耶利米係擅長寫哀歌，喺歷代志下嘅35章25節，話佢係為咗約西亞嚟到係寫哀歌。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神吩咐耶利米叫他要叫以色列人来到哀恸，在耶利米书的7章29节。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另外如果你看的话，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部书都讲到以色列是被民国、被民友来到遗弃， 两部书都讲到仇敌追杀他们就好像捕猎动物一样，两部书亦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的苦楚，他们赤身露体，他们哭泣流泪，他们的子民受苦，而两部书都说他们的苦就是好像饱尝苦菜一样。我们见到亦都讲到以色列好像是遍地都是陷阱，还被人摘下他们的冠冕，而两部书都是数算先知的罪，两部书都是讲到有苦杯，苦杯就是神的审判。我们见到绝对内证给我们见到耶利米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外证呢，外证我们可以看一看七十四译本，就是第一本希腊文的圣经版本，在树耶利米哀歌的一章一节是有一个序言，这个序言说以色列民被掳之后，耶路撒冷变得荒凉，耶利米坐下来哭泣哀悼耶路撒冷说。这一段这样的序言话给我们听，耶利米先知就是作者。这一个这样的序言在说其他的圣经版本都没有，例如我们的和合本一开始就说为何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景独坐。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就是出于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书是有关神对以色列人罪的审判，耶利米哀歌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审判真是来临，而我们见到以色列人的哀动。其实耶利米哀歌里面的结构是非常非常之的独特，非常之的精彩。有很多的神学家都说，咦，耶利米似乎没有那么能力能够写得出耶利米哀歌，但是千祈不要忘记耶利米可能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耶利米先知背后默示圣经的那位圣灵绝对是有这样的能力写得出耶利米哀歌。等阵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到欣赏这个结构为什么是这么独特，为什么是这么精彩。我们先看看耶利米哀歌的书名，这个哀歌这个书名是出于拉丁文翻译七十四译本而来。在树原文的希腊文这个的哀歌这个字是 threatnos 这个字，对我们中国人是不会陌生，我们中国人都会哭丧，是吧，直情请人回来为死者来到哀动，来到哭丧。哀歌这个名字就是大声哭泣这样的意思。希伯来文哀歌这个字是 kino 这个字，是出现在耶利米书的七章二十九节。希伯来文的哀歌这个名字亦都是犹太人拉比喜欢用的书名。其实如果你看希伯来原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书名，这个书名就是 Eka 这个字，是为何，为何就是 Eka。 为什么会叫它做为何，在旧约有很多的书本都是用经文的第一个字来到做书名，例如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字 Bereshit 就成为创世纪的希伯来文的书名。所以哀歌也都是一样，哀歌一开始希伯来文就说为何，为何这个字就成为了耶利米哀歌希伯来文的书名。为何这个字 Eka 不单止在哀歌的一章一节出现，亦都在耶利米哀歌的二章一节四章一节一开始亦都是同一个字。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哀歌，例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约伯记，例如就是诗篇的第三章一百二十章耶利米书，另外还有以西结书，但是只有耶利米哀歌整部都是哀动的诗歌。 在树哀歌的二章十五节，耶利米先知是呼唤以色列人要大声的哭泣，就是好像跟耶路撒冷城来到举行丧礼一样。在圣经里面刚才说另外一部讲苦难的书是约伯记，是个人的苦难。我们亦都讲过耶利米哀歌是集体，是这个民族的苦难。另外圣经有一部都是讲民族的苦难，就是哈巴谷书。但是哈巴谷书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真正的诗歌，就是第三章，其余的都不是诗歌。耶利米哀歌呢，整部都是哀恸的诗歌。虽然耶利米哀歌我说是比民族的苦难，是讲民族的苦难，但是有个非常之大的特点，我觉得耶利米哀歌是比个人教我们怎样能够在忧郁黑暗当中一步一步地行出来，是一部非常之实用的一部书。其实耶利米哀歌是比我们是可以唱出来的。哀歌的一章至到四章其实都是有个节奏，这个节奏很有趣，就是下半句比上半句是少了一拍，少了一拍，所以读起上来的时候就会是有个哀恸的感觉，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的一个特点。耶利米是耶路撒冷城沦陷的目击证人。耶路撒冷城的沦陷是公元前的586年的7月，而圣殿的被毁和焚烧是在树8月份的时间。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很明显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目击的证人。耶利米哀歌的一章、二章、四章都有告诉我们。耶利米写耶利米哀歌亦可能是得到巴录的帮助，这个在耶利米书的36章和45章都有话给我们。耶利米先知是亲眼目睹城墙、国家、王宫和圣殿都被毁，他是向着耶路撒冷城大声的哭泣，他是对着耶路撒冷城来到是哀恸。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耶利米就在树各各他的山坡上，其中一个洞穴叫做耶利米洞穴里面目睹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各各他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为什么在树约翰福音的19章17节叫各各他到筑楼地？如果你是很远地是向着这个各各他这个山坡来到是遥远地望过去的时候，你会见到在这山坡上高真是有个骷髅骨头这样的形状，大家看看荧光幕像不像一个骷髅骨头，有两个是好像眼睛这样的洞穴，有一个好像鼻哥这样的洞穴，有一个直情好像是有些牙这样一个嘴巴，所以各各他是叫做筑楼地。好有趣，筑楼地亦都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当年阿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神要阿伯拉罕献以撒，但是最后都没有叫他是献到，就是给了一只山羊来到代替以撒。所以阿伯拉罕是很感恩，他是叫了这座山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结果在2000年后，神真是预备了一个献祭给我们，耶稣基督真的在树同一个山上来到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在树摩利亚山或者是各各他，你是能够清楚见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发生的一切事。当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能够清楚见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切的事物。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耶利米就是在树 这个各各他的山坡，在树耶利米的洞穴来到目睹耶路撒冷城被沦陷，夷为平地，他大声哭泣，他是非常之的哀恸。我们说耶利米哀歌成书日期是几时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被毁是公元前的586年，而耶利米先知是在树公元前的538年是被迫逃往埃及，而他是死在埃及。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成书的日期应该是在树公元前的586年至到是538年之间。但我们一起来看看耶利米哀歌的背景。其实一早在摩西五经，神已经是教导以色列人要他们守约，告诉他们你守约就会怎样，你们毁约又会有什么结果。这些都记载在利未记的26章和申命记的28章。我们不妨来看看神怎样说，你若果是守约的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若果你违约的话就会遭到咒诅。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有什么咒诅。在申命记的26章49节经文说，耶和华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个很清楚就是讲到巴比伦国。另外当他们的城被围困的时候，真的应验了神的预言，说他们会吃他们仔女的肉。而经文又说，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变为荒场。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这个就应验了巴比伦人真是掳去以色列人，但以利先知和以西结先知都是两位先后被掳去的以色列人。经文又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我们知道以色列王西底家，巴比伦人将他的眼睛是挖了出来，然后将他真是掳了去巴比伦。而最后在利未记的26章43节经文说，你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490年，他们是没有守到安息年。神在利未记的25章叫他们6年耕种，第7年地是要得到安息。他们因为贪心，第7年继续的耕种，490年都没有守安息年，每7年就是安息年。你试一下490年除7，刚刚是70年。他们就是被掳去巴比伦70年，以致地是能够得到安息。神一次过连本带利，是将这个安息年所应该有的时间是连本带利收回来。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在约书亚记的23章已经就是有预言到。耶利米先知警告以色列人，神的审判是会来到。40年他是警告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都没有听到，反而还去嘲笑耶利米先知，说哪有这样的事。结果当尼布格尼撒的军队真的君临城下，神的审判真的来临的时候，耶利米先知无痕再落，他没有说你看看我一早就告诉你们，反而他就同以色列人一起来到是悲伤，来到哀恸，来到是同情他们。耶利米哀歌和耶利米书都有很相似的地方，都有讲到是为人民不肯悔改而遭到审判的愤怒。耶利米书在这里1至29章说是神的预言审判将会来临，而在耶利米哀歌呢，当这个审判真的来临的时候， 带来的痛苦和伤心。耶路撒冷被毁是一件非常之重要的事在圣经里面，所以有四部书都有讲到这些事，例如在述列王纪下的25章、历代志下的36章、耶利米书的39章和整部耶利米哀歌。这四部书当中，历代志下的36章讲得比较的简短，其他三部书都是讲得非常之的详细，都有讲到十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就是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第二件就是城中的饥荒，第三件就是军队和王的逃亡，第四点就是讲到圣殿、皇宫和城被烧毁，第五点就是讲到城墙被毁，第六点是人民被俘虏，第七点是圣殿被掳掠，第八点是领袖被处决，第九点是犹大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而最后一点就是以色列被民国来到抛弃。耶利米哀歌是被犹太人是列入去五圣卷或者五小卷的入面。今年所以我说我们 很有趣，我们粤语堂是讲了两部书都是被列入去五小卷和五圣卷，另外一部就是雅歌。为什么要列入去五圣卷五小卷？就是因为犹太人认为在圣经里面有五部特别圣洁的书，而雅歌和哀歌就是其中两部。在说重要的节日，他们都会朗诵这些五圣卷和五小卷，例如在说逾越节，他们会是朗诵雅歌，在说五旬节，他们会朗诵路德记，在说祝棚节，他们会朗诵传道书，在说普尔节，他们是会朗诵以西帖记。在说五月九号犹太人的日子，他们就会朗诵耶利米哀歌。为什么是犹太人的五月九日？因为圣殿就在那一日被毁灭。另外有一样很有趣的，就是在述600年后，当罗马的士兵再次君临城下，来到是毁灭希律的圣殿，在公元的70年，那一日亦都是五月九日。你说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两次圣殿被毁都是五月九日，不是巧合，这个是神话给我们听，没有祂的容许，圣殿是不会被毁灭。两次都是五月九日，即是说是神所预定，是祂容许圣殿来到被毁灭。今时今日你去以色列的话，每逢星期五，你会见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犹太人，他们都会聚集在哭墙。哭墙就是在本来圣殿的西边的墙，被毁了之后只剩下大概152尺长、56尺那么高的所谓的哭墙。他们都会穿到黑色，黑色是代表哀恸，去到这个哭墙那里大声的哭泣。他们是会读适合的诗篇的诗歌，来到是纪念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甚至他们会是同这埲墙来到亲嘴，场面是非常非常之的感人。我们看看耶利米哀歌有些什么神学的思想。第一当然就是神的公义，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我们能够是见得到，因为犹大的罪招致神的审判，这个信息整部耶利米哀歌你都能够见得到，但是在当中亦都是有给所有读者的一个警告，就是如果神连自己的子民都不姑息的时候，当我们犯了罪，我们不认罪悔改，后果是更加不堪设想。除了神的公义，第二个主题就是神的主权。这个尤其是在述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是给我们见得很清楚， 由于犹大的违约大大地侵犯了神的圣洁，所以神是惩罚他们，是用巴比伦来到惩罚。巴比伦就成为神的惩罚的器皿。在书耶利米书，巴比伦这个字出现超过150次，52章的经文出现超过150次，你想想多犀利。但是耶利米哀歌出现多少次啊？一次都没有。为什么啊？因为当审判真的来临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知道，真正幕后的审判者不是巴比伦，真正幕后的审判者是神自己。第二章就是讲出神的主权。第三个主题呢，是神的怜悯。我们见到耶利米先知，他是为耶路撒冷城来到哀恸，但是在600年后有另外的一位先知为耶路撒冷城来到哀恸，这位是谁？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是在树各各他的另外一边，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的橄榄山上，他是远远地望见耶路撒冷城，他一时的感触，他就为耶路撒冷城来到流泪。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围绕你，四面围困你，并要扫灭你和你的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路加福音的19章42至44节。我们看到，虽然是神是审判者，甚至是执行这个审判，但是我们看到，当灾难当苦难真是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神是跟他们一样那么痛苦。这个在数600年后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来到流泪，是给我们见得很清楚。第四点是神的恻隐。恻隐和怜悯有什么分别？恻隐就是给人有希望，给人有机会。在树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能够见得到神的恩典。我们见到，当我们是转向神的时候，神是应许我们祂是信实的。虽然耶利米哀歌是有关以色列人的审判，他们的苦难，但是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神是信实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树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所以我们见到神是绝对是信实可信。耶利米先知他是由哀恸慢慢是变到是得到安慰。这个是耶利米哀歌里面其中一个信息，就是神的恻隐。最后还有第五点，也是我今次读耶利米哀歌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整部耶利米哀歌其实是一部很实用的书，教我们怎样能够在忧郁黑暗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每一章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叫这个系列叫它做踏出忧郁黑暗的五部曲，就是告诉我们听，我们在苦难中应该怎样回应。我们见到有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有苦难的时候，就是好像犹太人一样，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觉得力量衰竭，毫无指望，就是好像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力量是有限，我们好像完全没有指望一样。但是神就教我们怎样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第一章其实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教我们怎样能够面对我们的苦难，面对现实。一个人在苦难当中要面对现实，有很多人在苦难当中是逃避现实。当你逃避现实，你是不能够走出这个忧郁黑暗，一定要面对。 在第一章，神甚至是教我们怎样来面对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些令到我们进入苦楚痛境的人。在经文里面说我们可以数算恶人的罪，就是好像打小人一样，可以数算对方的罪。你说不是耶稣基督教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要宽恕我们的敌人吗？是，在个人的立场，我们是要宽恕，我们是要去爱我们的敌人。但是在公呢，仍然是有公义。当我们见到恶人当道，当我们见到有人为非作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求神主持公道。这个启示第一章话给我们听，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苦境苦难，我们甚至要面对我们的敌人。第二章呢，第二章是教我们在苦难中要向神来到申诉。其实很有趣，第二章本来是讲神的公义，神的主权，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是教我们怎样申诉？虽然神是有主权，但是他亦都是没有忽略到人的感受。在第二章很清楚的信息，神是叫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向他申诉，甚至可以埋怨，可以投诉。就是好像耶利米哀歌的二章十九节话给我们听，在主的面前倾心如水。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是全盘托出，向神来到吐出我们的苦水。这个是耶利米哀歌教我们。第三点呢，在第三章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仰望神来到是寻求希望。有很多人在苦难当中正是望住自己的苦境，望住自己的环境，自己的苦难，在说钻牛角尖，注意力是在自己身上。耶利米哀歌说，你要将这个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仰望神，你才能够行出来。这个是第三点。这个信息在说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最中心的部分是很清楚。耶利米哀歌的三章二十一至到二十四节说，但我的心一想起下面这件事，我就有指望。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我的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所以我必仰望他。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要是望住自己钻牛角尖走不到出来，我们要仰望神。第四点呢，在第四章教我们要面对自己。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人的罪，就是好像约伯记，我们见到约伯没有犯罪，但是苦难是临到他的身上。但是若果真是因为我们的罪以致苦难是临到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应该是为自己来到负责，去到神的面前来到认罪悔改，才能够是真真正正的得到医治。还有第五点，最后一点，就是要转向归回神，求神来到纪念，求神来到复兴。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五点。你说我这五点哪里找到出来，我等阵会解释。其实全书完结的时候都没有说神是有答到以色列人的祷告，亦即是说以色列人的环境没有改变。这个同埋我们在苦难当中都是一样，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的环境，我们的苦难是没有改变，以致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但是耶利米哀歌教我们，就算环境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要仰望神，慢慢一步一步地踏出来。耶利米哀歌的总纲和格式，非常之精妙的格式的一部书。见到第一章是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悲剧，主角是谁啊？是锡安的寡妇。锡安的寡妇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是代表耶路撒冷。本来耶路撒冷在列国中本为大，但是因为他的罪，他成为一个寡妇。这个是第一章。第二章呢，是讲出悲剧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审判临到耶路撒冷城，主角是谁啊？主角是神自己，神是神的主权来到审判以色列人。内容是有关耶和华的烈怒，耶和华的怒气。第三章呢，第三章的主角是耶利米先知，是他的哀恸。虽然是有苦难，耶和华叫以色列人要仰望神，以致是能够得到希望和安慰，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第四章呢，第四章如果我们读起上来，好像觉得亦都是有关耶路撒冷的惩罚，继续在住讲紧耶路撒冷的审判。但是当你仔细啲去读，你会发觉其实是耶路撒冷的认罪，是他们的忏悔。所以主角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第五章呢，第五章的主角仍然是以色列人，是他们的祷告，求神纪念他们，求神来到复兴他们。其实五章的经文耶利米哀歌都是字母诗。我说讲那红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字母诗是什么。字母诗就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每一节经文由 Aleph 去到 Bet 去到 Gimel 去到 Dalet 一路地排下去，去到 Tav。 希伯来文是有22个字母，所以字母诗应该是有22节的经文。你说为什么希伯来文的字母只有22个字母，英文有26个？因为希伯来文是有子音，是有 consonant， 但是没有母音，母音就是 vowels， 所以他们是少了几个，一共是有22个、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我们见到在说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有22节的经文，唯独第三章就有66节的经文。意思就是说每个字母都会出现三次，三个 Aleph、三个 Bet 一路去到三个 Tav。 这个这样的格式和诗篇的119篇是很相似，诗篇的119篇都是字母诗，但是每个字母是出现8次那么多，而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就只出现3次。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呢，第五章有22节的经文，但是似乎没有字母的次序。有很多的解经家、神学家都说第五章是没有字母诗，但是我不同意。我相信启示第五章其实是有一个小型的字母诗，等等我们会再深入一点来看。启示我们手头上的圣经分章的时候，很多时都会分错的。为什么分章会分错啊？你说不是神默示的吗？分章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不是神所默示，有很多的错误。但是因为耶利米哀歌是有字母诗，所以分章起来是很清楚。感谢神，耶利米哀歌的分章是完全正确。我们看到，所以耶利米哀歌一共是有154节的经文，是有3415只字，而第三章我们讲到是有66节的经文，其他所有的章节都只有22节的经文。这样给我们见到，似乎第三章就是经文的中心，是吧？22节、22节、66，又回去22、22节，好似第三章是一个高山一样，亦都好似是一个首尾的结构。而的确好重要的经文是启示第三章的中心，就是3:22-24，我头先读过的经文，是有关神俾以色列人的希望。但我相信神亦都是将注意力放在其他的章节入面，例如第四章。 好奇怪，好独特。其他所有的章节，每节的经文都有一句或者三句，只有第四章是有两句，是得第四章的。所以这个是第四章独特之处。第五章呢，我刚才讲过了，独特的地方是那首小型的字母诗。第一章呢，第一章都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字母的次序有不同。在第十六和第十七个希伯来文的字母 Iron 和 Pay， 第一章是 Iron 然后到 Pay， 第二、第三、第四是 Pay 先至到 Iron， 好奇怪。其实这一个次序在第一章是和诗篇的二十五篇、三十四篇、三十七篇、一百一十九和一百四十五都是一样，是一个比较新的字母次序。古老的字母次序就是好像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在处考古学找到有很多是这个陶瓷的这个 瓦片、见到上高都有两种的次序都找得到。那你说哎呀，两种不同的次序，很明显就两个作者啦，是吧？一个作者用一个次序，另外那个用另外一个次序。不要是下结论住，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很有趣，我讲了所有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一章都有它的变化的字母诗。你说第二章有没有变化？第二章没有变化，是很传统。我叫这些变化做瑕疵，从这些瑕疵当中就是我找到前面我跟大家讲经文重心的地方，五章每一章重心的地方都是由这些瑕疵找得到。第二章呢，有没有瑕疵？没有瑕疵。第二章的主角是谁？是神自己。神有没有瑕疵的？神是没有瑕疵。所以我很相信这个这样的结构是其实是耶利米有心摆在树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来到发掘。有人亦都会问到字母诗究竟为什么要用字母诗，有什么的用意？传统的字母诗就是要给我们是有容易来到背。如果你照着 ABC 这样落，是不是容易了背个经文？犹太人识得是希伯来文就更加容易背，但是在这里来讲我相信不成立，因为耶利米是用了两个不同的次序。如果要人容易背的话，他应该只是用一个，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原因。另外呢，有人说哎呀，遭受到这么大的悲剧，耶利米哑口无言，所以他要用 ABCD 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到是给他有个 guideline。 另外亦都有人说哎呀，用字母诗就不会缩短了对耶路撒冷的哀动，如果不是耶利米写了一两节的经文就说哎呀不写了，但是如果你是字母诗，你一定要写足二十二节的经文。但我相信这两个都不是一个好的原因。我相信耶利米真是目睹耶路撒冷的被毁，他是满肚都是苦水，二十二节可能都不够给他写。我相信这个不是原因。我们再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是先写第二章，跟住是写第四章，跟住写第五章，跟住然后写第一章。第三章呢不是很清楚他几时写，好像是耶利米写了很多这些诗歌，然后有后人将他是这样炒埋一碟，这样就变成耶利米哀歌。不是啊，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整部都是一个首尾结构来的。迟啲我会同大家分享好精彩嘅首尾结构，冇可能係乱晒龙炒埋一碟。亦都有好多嘅解经家佢哋话咦，耶利米哀歌嘅结构咁特别，每张书都唔同， 一定是不同的人寫啦，很明顯啦。其實這個正是很多的現在的自由派神學家他們所喜歡說摩西五經不是摩西寫的，以賽亞書不是以賽亞先知寫的，尤其是以賽亞書他們說一至到三十九章同埋四十至到六十六章根本的文筆都不同的，很明顯就是起碼兩個以賽亞或者是兩個作者啦。我甚至聽過有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人不同來到作，但是真正的作者是誰啊？你看看約翰福音十二章怎麼說，約翰福音的十二章在說三十八節是引用了以賽亞書的五十三章，即是以賽亞書的下半部，在說約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節是引用了以賽亞書的第六章，即是以賽亞書的上半部，上半部下半部都在這裡。耶穌基督說誰是作者啊？在說約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八至到四十一，耶穌基督三次講到是以賽亞先知，是一位以賽亞先知寫的，不是兩位、三位、四位。為什麼這些自由派的神學家要講到是這麼多的作者啊？否定神的話語，否定聖經的權威。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啊？當他們否定聖經的權威，權威去了哪裡啊？去了他們自己的身上，這些自由派的神學家。甚至他們將聖經好像智慧書這樣來講，好好聽的，我聽過很多很多很出名的人講得好好聽，但是離開了神的主權，離開了神的權威，任你講到天花龍鳳，只不過是人的智慧。我們要好小心，一位摩西寫摩西五經，一位以賽亞先知寫以賽亞書，一位耶利米先知寫耶利米哀歌。那為什麼結構會這麼特別？我剛才說過，耶利米就是要透過每一章書的這些瑕疵，讓我們見到經文的重心在哪裡，精彩的地方在哪裡。也都可能會有人問，究竟耶利米書有沒有可能被後人加了些東西上去，就算是耶利米所寫？但是我可以告訴你，耶利米哀歌的原文的狀況是所有聖經當中其中一部是最好的，亦即是說我們手頭上的聖經和原文是很接近，沒什麼差別。最後我們看看為什麼我們要讀耶利米哀歌，因為第一點讓我們見到是猶太人將它列了進去五聖卷、五小卷裡面，即是說是其中一部被他們認為最聖潔的書。另外呢，另外在書耶利米哀歌，我們是能夠學到很多有關神的屬性的教導。第三個原因呢，就是我們可以在耶利米哀歌學習怎樣能夠從苦難、從憂鬱黑暗一步一步走出來。最後我們見到，雖然耶利米哀歌是一部非常之悲哀、令人哀動的書，似乎耶利米是擺了一些娛樂性、擺了一些趣味在裡面，當我們讀的時候發覺和這個字母詩有偏差的地方，傳統的字母詩有偏差的地方，當我們去留意的時候，我們就能夠發掘到經文最重要的地方，讓我們知道怎樣能夠一步一步走出憂鬱黑暗。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讓我們透過跟著的幾個禮拜來到是讀耶利米哀歌，能夠是學習怎樣一步步走出憂鬱黑暗。讓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主，我們感謝你，感謝你是給我們有耶利米哀歌這部書，我們知道是猶太人將它列入去五聖卷和五小卷裡面。我們亦都感謝你給我們粵語堂今年是讀了兩部 五小卷五圣卷入面的书，就是雅歌和哀歌。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刚才所说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将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放在你的身上，仰望你，以致我们是不怕任何的苦难，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